乔家既然盘算着不想接黑狗给他指派的这个活，当然就得琢磨个垫背的。不过这个人选也不难找，基本上是现成的。 屁鬼，你晚上帮我摆个局。 啥样的场子？ 摆场大一点的，最好热闹点，找两个比较能来事儿的。 乔家啃了口苹果，电话那头的屁鬼也不知道在哪儿，吵吵嚷嚷的，他说话都得用吼的。好在屁鬼听他说话还算清楚。 乔哥，怎么有好事？ 你乔哥我马上就要出人头地了，把你平时混的那些能闹腾的全叫上，我要好好热闹一下。 得嘞，没问题。 屁鬼开心地挂了电话就去张罗了。乔家把手机往旁边一扔，靠在沙发上抖着腿，一派轻松。这个城市还真的就没多大，尤其是他们这条道上全都是一帮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稍微有个风吹草动就能扩散开。乔家让屁鬼这么一搞，所有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就差不多全知道了。不过他最近混得不错，很多人也心知肚明。黑狗就压根不是个低调的人，他现在出入哪儿都把乔家拎着，这身份跟地位不说大家也都懂了。听说乔家要搞场子都不用特别通知，自然有聪明的凑过来套近乎拍马屁，场面绝对热闹。 乔哥怎么样？ 屁鬼挤过人群窜到乔家身边，邀功的扬着张笑脸。 咱这场面弄得还像那么回事吧？ 这酒吧是他跟一个不错的哥们借的，酒水他全包。音乐一开，灯光一打，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公子哥在这边庆生呢，里里外外都是些长得不错身材又好的年轻美女。乔家喝了口酒点点头， 不错。 劈鬼搞这些东西从来都是一把罩，不去开公司都有点可惜了。不过说实话，今天来的人不少，他认识的还真的没几个。什么时候起又有一批新的小子冒出来了，一个个都不大的年纪，看着可能也就比阿简大一点。旁边陆陆续续的一直有人叫乔哥，乔家基本上都是笑着应的，然后那些人叨咕了些什么他完全没留意听。闹腾了得快有一个小时，终于门口他一直等着的人到了。酒吧有几秒钟的时间小小的安静了一下，乔家心里暗笑了一声，等着来人一脸找茬的越过其他人慢悠悠地走过来。要说有谁能跑去黑狗那里找麻烦而且还有用的，那必然是之前因为乔简的事儿差点跟他干了一架但是没干成的黑狗的那个弟弟。 乔家，你面够大的呀，知不知道这地盘谁管的？ 真不愧是兄弟，连说话的德行都跟黑狗差不多。 乔家懒洋洋地放下手里的酒杯。 我以为是谁呢，这不黑二少爷吗？ 跟黑狗的外号一样，也没人知道他这个弟弟叫什么，他自己管自己叫二少爷，大家也就反正顺着这么喊。只不过乔家今天就是要闹事儿的，语气里透着让人不怎么舒服的讽刺，尤其是一个二字更是被他加了重音，听起来格外刺耳。黑二脸色一沉， 你小子活腻了是吧？ 二少爷这是什么话呀？我们这种小活动就是兄弟几个热闹热闹，没想能请动您这种大驾呀。您跟我们可不一样，专干大事。 乔家说完，劈鬼在后面笑了一声，隐隐约约中人群中也有人跟着笑了起来。谁都知道黑狗对这个弟弟从来不重用，他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是终究没蠢到找死的地步，事情交给这位黑二只有砸的份。当然他自己也知道。黑二一脚踹翻了乔家脚边的椅子。 乔家，你什么意思？ 二少爷，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我这边开心开心，你跑来又是踢又是踹的，怎么不给面子？ 面子？ 呸！你有那种东西吗？ 黑二早就看乔家不顺眼了，这兄弟俩全就不知死活。本来上次请他哥出马是想好好教训这小子一顿，没想到被他躲过去不说，还成他哥的左右手，现在这么嚣张到不把他放在眼里，再不给点教训，以后谁还当他是回事儿？黑二眼底拢上一层阴雨，给旁边的人使了个眼子，连话都没说一句，直接开砸。一瞬间，原本还热闹的酒吧人群四散，那些叫乔哥叫得挺亲切的，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去拦。倒是劈鬼忍无可忍地跟黑二一个手下厮打了起来。乔家扫了一眼，二话不说，一拳就照着黑二的鼻子揍过去。反正今天台面上他也得吃亏了，不赚回一点本儿，他不是亏大了？毁坏总是比建设要来得容易，这酒吧搞起来用了不少功夫，砸下去可不用多久的时间，十分钟都不到就已经碎玻璃遍地。黑二和乔家多少都挂了点彩，劈鬼死死抓着黑二的那个手下不放，两个人在角落里滚来滚去，互相用的是最不堪的脏话互骂。黑二当然打不过乔家，这一点从上次乔简那件事他就很清楚了，所以乔家一动手他心里就有点怕，被揍了两拳之后赶紧招呼其他人围上来把乔家架开，然后不比来的时候那么大张旗鼓，自己一个人骂了两句就跑了。乔家其实没被打到，只是身上被黑二挣扎的时候泼了一身的酒，他擦过脸侧的伏特加舔了一口，然后冷笑了一下，眯着眼睛不再说话。 可惜了，这酒确实不错。 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八街李路、毁音绅士、杜潇，后期制作山匪。黑狗找到乔家是这件事过去两天之后，他当时人还在床上，刚爽完搂着小男生抽烟呢，手机震了一下，就一条短信让他十分钟到酒吧。乔家咬着烟笑笑， 十分钟果然是傻的。 他抽完烟又去冲了个澡，出来的时候换好衣服，揉了揉床上已经累得快瘫了的男孩的头发， 回头再打给你，钱放床头了。 男孩只是哼了一声，翻过身没搭腔。乔家也无所谓，耸耸肩出了酒店。比起女人，还是男的来的省事儿的，无论是做的时候还是平时都没那么多顾虑。他对感情这种事儿没什么多余的想法，每天混日子的谈什么情爱啊，他自己都觉得冷，现在这样想了就做，爽完就算，才符合他这种人。按下车窗点上烟，他外头靠在边上回味着刚才的滋味，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竟然浮现出了郭林那张脸。无意识地吐出一口烟雾，他突然兴起一个念头，当时他怎么就没真的塞进去呢？